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耀在海神岛上时，就落在了那巍峨耸立在海神山山顶的海神殿上。神圣的金色渲染着整座海神山，令这里所有的植物仿佛都唤出了勃勃生机。环形海还是那么清澈，但此时却并不平静。七道水线从岸边的方向直奔海神山而来，那是站立着的七个人，也未见他们如何做事，他们的身体却以惊人的速度穿越着环形海。仔细看才能发现，原来在这七人脚下都各自踩着一条巨大的白色鲨鱼，正是海洋中的霸主之一魔魂大白鲨。小白得知今天史莱克七怪要挑战海神斗罗波塞西，亲自带着六名族人前来送行，当然用他的话来说，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但尽管他并没有大张旗鼓地给众人鼓励，不过从他的眼神中，史莱克七怪还是得到了很多的鼓励。 我回去了，要是你们这次还能活下来，记得到海边和我说一声。 小白深深地看了众人一眼，并没有留下，带着自己的六位族人转身而去。看着小白渐渐远去的身影，史莱克七怪的目光却变得格外坚定起来。白沉香从天而降，也落在了他们身边。戴沐白微微一笑，看向朱竹清。朱竹清俏脸一红，走上前主动搂住他的脖子。奥斯卡立马转过身，深情默默地看着宁荣荣。 我也想要一个拥抱。 哼，等通过了这次考核再说，要是最后站着的人是你，我会考虑给你点奖励。 这不公平，你看看人家竹青和慕白。 哼，竹青不需要参加考核，我还要参加的，要是你扰乱了我的心神害死大家，你负得起责任吗？ 那算了，我忍了。 香香，你看这个。 白沉香俏脸上流露出一抹娇羞，缓步走到了胖子身侧。正在胖子激动地以为要发生什么香艳景象的时候，白沉香却停下了脚步。 通过考核，我就让你亲一下，好吗？ 好，当然好。 刹那间，胖子只觉得凤凰火焰已经在燃烧，全身上下就是一阵兽血沸腾。小五轻巧地来到唐三身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牵住了他的手。为了这第六考，先前在对岸的时候，小五的灵魂就已经回归本体，他灵魂附体的时间足以支持考核了。唐三摸摸小五的头，再摸摸他那整齐的蝎子辫，在他额头上亲吻一下。 不许冲动，一切按照计划行事，我绝不允许你再出任何问题。 我知道了。 说着他忽然踮起脚尖，在唐三的唇上亲吻了一下，轻笑中搂住唐三的腰，将头靠在他温暖的胸膛上，享受着战前的最后宁静。 你们准备好了吗？ 云淡风轻般的声音飘渺传来，令史莱克七怪的脸色全部变得凝重起来。七人一字排开，白沉香也站在马红俊身边，朝着海神山的方向看去。红色身影从天而降，海神斗罗波塞西已经落在了他们面前。和以往相比，此时的他脸上少了几分笑容，却多了几分严肃，郑重地看着史莱克七怪，目光从唐三脸上一直扫到最后的白沉香的脸庞。 你们的机会只有一次，我不会放水。如果通不过我的考核，那么海神大人带给你们的惩罚是什么，想必你们都很清楚。 同样的话从海神斗罗波塞西口中说出，众人顿时感觉到空气似乎都变得凝重起来，心头沉甸甸的，巨大的压力令他们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就在这时，唐三上前一步，昂首挺胸。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也一定能够通过前辈的考核。 那好，无关人等到一旁观战，考核马上开始。 他大袖一挥， 朱竹清和白沉香只觉得一股无法抵御的庞大能量从四周传来，身体一紧，下一刻已经腾云驾雾般飞了起来，直接落在了通往海神殿的阶梯之上，高度足足超过了50级位置。波塞西手腕一翻，手上多出来了一根香。 前辈，我帮您点燃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马红俊张嘴轻吐，看上去毫不起眼的一缕火线朝着波塞西手中那根香的香头飞去。波塞西淡然一笑，任由凤凰火焰落在那香头之上，香头顺利点燃，一缕青烟袅袅而上，但马红俊的脸色却变了变。 前辈，您这香不对啊，不会燃烧的比普通香时间长吧？那样的话对我们可就不公平了。 波塞西瞥了他一眼，马红俊只觉得自己的灵魂仿佛也被看得穿透了一般，机灵灵打了个寒战，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难道说让你用凤凰火焰一下将它化为灰烬才是合格的香吗？ 波塞西淡然一笑，也不将香插在一边，就那么用左手捏着在香头上吹了吹。 你们要小心了。 一计不成，史莱克六怪的精神顿时高度紧张起来。虽然他们也没有指望这第一计能够成功，但只要耽误一点时间，让那香多烧一点，对他们来说都是有利的。 走！ 刹那间，六怪的身体同时动了。在波塞西有些错愕的注视下，六个人竟然同时调转身形，背上都出现了一对淡淡的白色翅膀，带着他们的身体宛如烟雾一般飞速远遁。每一个人飞行的方向都不一样，须臾之间已经跨越了环形海，身在数百米之外，而且速度还有持续增加之势。第六考说的是在海神斗罗波塞西攻击下坚持半个时辰，可没说一定要硬拼，这是唐三从考题中读懂的内容。因此他们在马红俊干扰波塞西的时候就已经同时吃下了一根复制镜像肠，这效果就是白沉香鲜血为引的尖尾雨燕武魂。白沉香只有5个魂环，史莱克七怪任何一个都是7环以上，使用白沉香鲜血制造的复制镜像肠，就相当于他们凭借自身70-80级魂力却只能使用5环能力，连5魂真身都没有。但是这些对于史莱克七怪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能够在海神斗罗波塞西的攻击下坚持一炷香而不是方式。唐三精确地计算过，自从白沉香突破5环之后，他的速度就再次增加，哪怕是已经达到第8环的朱竹清，在速度上也比纯敏的他快不了什么。重要的是朱竹清可不能飞，只是在地面上的速度，而白沉香这速度却是可以天高任鸟飞。海神斗罗波塞西那天说过，他将不会利用大海的力量、领域的力量，这样一来他就不能利用环形海中的海水来制约众人。以白沉香的5魂飞起，同时朝着不同的方向飞出，波塞西就算要攻击也只能逐一进行，他想要一一将众人收拾掉，时间流逝的自然会很快。白沉香的5个魂技技能很简单，前3个都是加速，直到第4个才是规避，而从邪魔虎鲸身上得到的第5魂环才给了他一个干扰探查波纹的技能。这第5魂技可以进行范围探查，将探查结果反馈自身，同时可以干扰他人一切精神力的探查，干扰能力根据使用精神力的大小而定。当这个技能从唐三以及其他5怪身上同时用出时，其干扰能力就达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程度。面对波塞西，谁敢有任何保留？飞身而起的同时，亢奋粉红肠就已经吃了下去。6怪几乎同时展开了白沉香的5个魂技，全面加速，以不规则的方式疾飞而出，同时释放出了强烈的探查干扰波纹。只见半空中一圈圈灰色波纹在彼此碰撞中笼罩了整个空间，尤其是唐三释放出的干扰波纹更是带着一层蓝色的光晕，像长了眼睛似的直接朝着波塞西身上笼罩过来。面对这样的局面，波塞西不禁微微一愣，他确实没想到史莱克七怪居然会想出这样的方法来针对自己。按照他原本的猜测，本以为唐三将考核地点选在海神山脚下，是为了借助山上的众多植物施展他的蓝银领域，以达到最佳效果。唐三8人来到海神岛已经有差不多4年的时间了，波塞西一直在观察着他们，尤其是经历海神9考的唐三。 对于唐三所拥有的各种能力，他也基本都摸清楚了。不过，三天前唐三与海龙斗罗一战，还是令他再次惊奇，尤其是唐三最后使出的暗器，神妙无比。在同等级别的实力对战下，绝对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但总体来看，唐三最强的还是利用两大领域以及自身各种技能来战斗，以及和伙伴们的配合，精确的计算能力。只是没想到，他今天一上来却安排了这样的分散逃遁战术，虽然看上去有些狼狈，但效果确实很好，连波塞西也不禁暗自赞叹。 好吧，我就陪你们玩玩。 淡淡的蓝光从波塞西身上亮起，那些干扰光波一接近他的身体，立刻被阻挡在外。身形一闪，他已经飞了起来，并没有向任何一个人进行追击，而是直上高空，就像是凭空拔高了一般，速度之快，犹在逃遁的史莱克六怪之上。眨眼的功夫，就已经来到数百米的高空。紧接着，波塞西做出了一个核爆的动作，身体在空中飞速旋转一周，刹那间，一层蓝色气流已经从他身上席卷而出，围绕着他的身体飞速扩张开来。波塞西肩头一晃，双臂同时震动，顿时那蓝光的扩散以几何倍数的增加起来，看上去就像是出现在空中的一个巨大漩涡，形态有些像是龙卷风，但那绝不是风的力量，因为其中蕴含的完全是水属性的能量波动。以唐三为首，众人发动的干扰波纹确实连波塞西的精神力也干扰了，使他无法凭借精神力锁定众人。但是，这就真的有用吗？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